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事实上，凭端木翠与开封府的交情，大可带着老者大摇大摆自正门出入，全然不必套上这身夜行衣翻墙行事。这要归咎于那老者坚持自行其事，一再谢绝端木翠的帮忙。哼，这点小小心思也能瞒得过我？端木翠嗤之以鼻，这老者嘴上说不欲麻烦端木翠，事实上还不是想独揽功德吗？救下无辜之人，那老者功德无量，若是借了端木翠之手与人洗冤，功德难免旁分。整人性命还存功利之心，端木翠暗暗摇头，看来此人的修道之路漫漫且修远兮，莫说上下求索了，就算上下左右前后求索都未必能遂意啊。见端木翠立于墙下整装待发，不是整装待翻，那老者再三辞谢， 小人一力即可，不需劳烦姑娘。 端木翠斜了他一眼， 谁说我要帮你了？你进去找包大人，我进去是找展昭，大家各行其事，互不相干。 那老者犹有一色，却不再相寻，胸腹贴于墙身，倏地蜿蜒而上，迅捷如蛇。 废话，人家本来就是蛇。 端木翠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甘心的， 哼，施展法术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半点法术不用，单凭一己之力也会爬进去。 言出必见，果然弃了轻身功夫，借着铁爪一步步上爬。显见平日疏于练习，爬了不到几步便歇好久，歇的是展昭忍无可忍。 端木翠，你要见我走门便是了，又搞什么玄虚啊？ 端木翠吓了一跳，低头看向展昭。 你都看到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该看到的都看到了。哎，你下来吧，依照你这些法半夜都翻不到顶。 谁说的？我只不过是要凭着人力爬过这围墙而已，再歇片刻就能爬过去了。 那你就这样趴在墙上跟我说话？ 我喜欢这样跟你说话，上面比较凉快。 话音刚落，展昭一撩衣襟平地上跃，端木翠尚未反应过来，已被展昭带了下来，扶一接地便双脚无力。端木翠赶紧扶住展昭，两只手臂都似在微微颤抖， 手脚都发软了吧。 展昭忍住笑，扶端木翠在墙角坐下。 上头虽然凉快，却不是那么好待的。 端木翠狠狠剜了展昭一眼， 我只是不想施法术，单凭人力爬过。 好了。 展昭啼笑皆非，又抬头看了看墙沿， 方才翻过去的老者是谁啊？身法那般怪异。 哼，你也知道有人翻过去了，那还在这儿不紧不慢，也不去保护你包大人。 端木翠一边按捏发酸的小腿，一边低声嘟囔， 我听到你二人对话，你自然不会带歹人来危害大人。 展昭，包大人为什么要重审永州石子案啊？ 展昭已猜到端木十有八九是为了永州案而来，倒并不讶异。 永州案上报开封之后，大人和公孙先生就一直好生关注，且大人经常叹说虎毒尚不食子，据街坊言说，那凶嫌平日里并不凶残，做出这样的事情着实让人匪夷所思，此其一也。 其二呢？ 公孙先生给永州常理去书详询此事，常理回信里有一点颇让大人生疑，据说凶嫌从下狱之后便不曾开过口，半句也未曾为自己辩解，他又目不识丁，也不能把自己的冤屈写出来，只是目中常含悲苦之色，看到的人无不心酸落泪啊。 那今日堂审可有进展？ 能有什么进展呢？口不能言，笔不能写，就算大人是有心重审，亦是无力回天呢。 一灯如豆，包拯和公孙策还在试图找出永州石子案的突破口。今日堂审，包拯借方一拍：“ 你可知罪？” 那人僵跪于当地，一动不动，良久，目中流下泪来。 依学生看， 一起白日所见，公孙策嗟叹不已。 那人确实有苦衷。但观其神色，他似乎对自己能否洗冤并不在意。 此话怎讲？ 回大人，他虽然口不能言，但肢体活动无碍，若果真有心申冤，大人问他是否知罪之时，理应摇头否认或是点头服罪，但他却若泥胎木塑，和睦向天，涕泪长流。 公孙先生所言有理，他这般行止，此中必有极大隐情，只是他不开口，本府又从何为他洗冤？公孙先生，你可有良策？公孙先生， 连唤两声，不见公孙策应答，包拯略感诧异，抬头看向公孙策。公孙策双目圆瞪，满目惊惶，上下牙关磕磕撞撞，抖抖缩缩伸手指着那紧闭的门扇。包拯循着公孙策所指看向过去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有什么东西正自那紧闭的门扇缝隙处挤降进来。初时薄透如纸张，整个透入之后便在原地飘摇转荡，竟是一个轻软飘忽的纸片人。包拯眉头皱起，正待开口训斥是谁这等促狭胡闹，就见那纸片人悠转之间慢慢鼓胀成形，平展如纸的面上慢慢凸起耳鼻，凹进双目，紧接着食指虚展，双足尾地，摇摇晃晃之下长成一耄耋老者。 草民蛇公蛋， 妖怪！ 公孙先生的神经显然紧绷至极点，忽地大喝一声，抓起桌上砚台向那耄耋老者掷了过去。在此实在应该为公孙策的勇气三击掌，要知道在六指这个故事当中，公孙先生可是话也没说半句，当场就栽了过去。谁也不是天生胆大，展昭初见端木草庐时还不是冷汗涔涔。公孙策由当日的直接昏厥成长为今日的奋勇迎敌，与端木翠的影响不无关系。再假以时日，公孙策必将进一步进阶，群魔舞于前而不变色，这是后话，略过不提。却说那大力掷来的砚台，除了将架上的平欧击得四分五裂，并未能伤及老者分毫。在此我们就不批评公孙策的掷头精度了。那老者被公孙策的怒喝吓得一激灵，竟手足无措起来。包拯上前一步，不怒自威：“ 你是才说你叫蛇公蛋？” 蛇公蛋看向包拯，一拜到底：“ 草民此来实是为了永州石子案。” 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人的夫人从未真正诞下婴孩？ 展昭吃了一惊：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端木翠抬脚跨进府门，顺便冲着当值的牙差笑了一笑：“那人活杀了那许多蛇，又食啖蛇羹，久而久之，那些蛇临死时的怨气便郁结在那人体内，上下窜撞，苦寻出路。趁着那人与妻子欢好之时，便……你明白了吧？”展昭一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耳根处隐隐发热。 明白。 所以呢，这怨气便转至那人妻子体内，与腹中的元胎合二为一。那人妻子所诞下的，在百日未足之前，并不算是真正的婴孩。 可否以精怪论之？ 两人拾阶而上，转入游廊。各中并无精怪。如果一定要说，只能说是因果报应使然。 因果报应？ 该怎么说呢？展昭，你有没有听人说过，多儿多女多冤家，无儿无女做莲花？又有人说，儿女是父母欠下的债，是前来讨债的。 听过。 凶嫌杀蛇无数，欠下粒粒血债，蛇的力气郁结成胎，托作婴孩，也算是今世前来讨债。但是形体的转换与脱生并非顷刻变成，在百日未足，尚未浸染足够尘世人气之前，总还改不了之前的习性。所以那人夜归之时，会看到那婴孩换作蛇形游走。 展昭只觉匪夷所思。 不只是蛇，所有由畜生到投生为人的，百日未足之时，总是改不了做牲畜时的习惯，只不过换作原形的少之又少罢了。退一步说呢，哪怕是人再世投生，你倒那一碗孟婆汤，便真的历史抹消了前生记忆？他们都还是略略记得些的。所以刚出生的婴儿只会啼哭，不会说话，待他们学会说话时，故旧之事也就忘得差不多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一扇微